哎呀，杜毅是快人快语，问得好，恐怕最近一两天就能下围，你的衙门我都给准备好了。咱们西街口有个一城半，你来的时候大概没注意，那块全切做你的衙门，现在工人们正在修缮，也就在三五天内完工。吃完饭之后，你要想看看，本官就陪你去看看，哪点不满意，咱们再好好修。来，曾知府对答如流，其实没那么回事，你说的跟真的一样。杜魏三信了，这才举起酒杯来，大伙干了，张作霖又给满上一杯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张作霖一看到后边那四根大蜡差不多少，纹丝不动，也不像话呀。准知动手前这是麻烦呐、啊。张作霖端起酒杯来了，我说三哥，您身后这四位，是不是也让他们吃点，何必在这还立规矩呢？来的都是客人，能不能您赏个脸？杜立三回头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这四根大蜡还在后头站着呢，甭在这立规矩了，想吃吃，想喝喝，啊，是，谢谢。张作霖一摆手，来来来，请到这来。早给你们准备好了。张作霖就利用这个机会冲曾知府使了使眼色，那意思我可要退了啊。他陪这四个人出去了。杜立三一看呢，一拐弯进了个月亮门洞，哦，是跨院，大概那块给准备的。张作霖这一走，陪席的那几位站起来了，大人，杜医生，我们还有点小公事没办完，不陪了啊，一会儿我们再来看杜医生。一会儿走俩，一会儿走俩，都撤了，席面上就剩下曾俊和杜立三。这杜立三有点发毛，心说这身边怎么都走了，哎，莫非其中有诈不成？就在这时，有个报事的进来了，来到曾大人近前，报大人，奉天急电。哦，杜医生，来了急电了，我处理一下，马上就回来陪你。说着话，提着袍服急冲冲离开了花厅。三步两步，滋溜，钻进跨院。张作霖在这等着他呢。那位说：“张作霖不是陪着那四个人出来的吗？”对。现在那四位早就被官兵生擒活拿了，一进屋，堵嘴的堵嘴，下绊子的下绊子，被几十个人拧胳膊给捆上了，杜立三一点觉察都没有。张作霖刚把这事儿办完，知府大人就进来了。张作霖一看行了，把掌中的杯可劲儿往院里一摔，啪，摔杯为忌，嗷一嗓子是伏兵四起。这阵杜立三呢已经绞脚了，他赶紧伸手把护身的撸子拽出来了，刚到了花厅的门前，就觉着耳后生风，一闷锤就砸过来。好个杜立三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往下一低头，结果一人一拳走空。谁呀？丁喜春。他和张小春 张凯三个人负责抓杜立三的，埋伏在花瓶门旁。杜立三一看这一圈走空了，回手就要开枪，张小春上来了，飞起一脚，啪，正蹬他腕子上，手枪落地。与此同时，小老虎张凯使了个恶虎扑食，拦腰把杜立三就给抱住了，哎，呼噜到院里去了。仨打一个呀，杜立三再能耐也不行。最后丁喜春张小春一人抓住一条胳膊，飞起腿的咔啦，哎呀，把杜立三是左背踹折，拿过绳子把他给捆上了。与此同时是枪声大作，什么原因呢？能那么干的干净吗？杜立三一百来人呢，你能说抓的老老实实的一个炸刺儿的都没有吗？不可能，当兵的手脚一忙乱没糊了住，小匪徒开了枪，这一开枪就乱了套了。官兵可老子往里头灌啊，张作霖指挥着，快，一个不上，快。就在知府衙门这院里展开了肉搏呀，四十几分钟过去了，结束战斗。再看屋里院里头到处是死尸，官兵倒没死人，但受伤的有好几个。张作霖马上命人赶紧抢救，他拎着盒子枪进来一查点，哪个没断气儿，再给补一枪。到了这会儿是不能心慈手软呐、全都结束了，转回身来请示知府。曾运那脸都青了，吓得别，杜立三抓住，回答着抓住了。哎呀，谢天谢地呀、这些悍匪一个也不能放过呀，他带来多少人全都给整死。回大人民放心，一个都没剩。好，干得好。大人，杜立三已被抓住了，您打算怎么处置？按上峰的指令就地处决。是不是还立法场？不，什么都不必，给找个地方给收拾了就得了。张作霖点头。这阵丁喜春张小春来请示，统领对杜立三怎么办？不问，交给你们了，就到后院里头，你们随便找个地方把他整死就得了。哎，三人领命提枪出来，薅着杜立三往后院就走。杜立三就骂开了，张作霖，张小个子，有种的你见我一面，张作霖你不是人，祖祖奶奶的妈，那有什么用？就这样，他被拉到后院一个凉亭的下边，丁喜春对着他脑袋砰砰砰三枪，不动了，怕他不死，又给补了两枪。补了来补了去，一看确实死定了，请示知府。知府告诉把脑袋砍下来，脑袋剁下来，派专人送到奉天禀报圣经将军。杜立三死的多惨，可吃这碗饭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？这件事儿发生在1907年， 6月30。有人说张作霖忘恩负义，又杀杜立三，就指这事儿。至于张作霖是不是忘恩负义，咱不加评论，咱有这么个事儿就得了。杜立三一死，张作霖趁热打铁，请示过知府之后，带着五营兵力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啊。前面是马队，后面是步兵。那么汤二虎也好，张世飞也好，张作霖也好，对青马坎的地理特别特别熟悉，因此来了没费吹灰之力，闯进大苇塘，在半夜1点的时候发起猛攻啊。有道是水火无情，因为三界沟一带沟沟叉叉全是苇塘，他们就点起来大火呀，火不旺往上泼油，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呀，整个是一片火海。张作霖亲自指挥杀进中平大平，那狗头军是宋庆龄一看不好，率领手下弟兄殊死顽抗，结果黎明以前被打死在乱军之中，把命也搭上了。剩下的小匪徒谁愿意拼命啊？干脆交枪投降吧。咱这么说吧，2天的时间，青马坎三界沟战事结束，彻底被收复。后来人们传言说张作霖血洗三界沟，就指这事儿。哎呀，事情办完之后，张作霖告诉汤二虎、张作相，把三界沟的家底儿挑那干货装到箱子里，偷偷运到自己的属下，不准往上交。那杜老派也好，杜立三也好，经营多年，家底儿雄厚，金条小宝银元有的是。张作霖是可劲儿拉，光好东西都拉了3天，剩下那破烂不值钱的东西装到车上送到新民府，这是胜利品。那好枪都留下，坏枪都交上去了。尽管这样，曾运也露脸了。这三界沟青马坎乱了几十年，无人能收复得了，现在被我收复了，我也可以向上级请功了。这件事情是轰动辽西和辽南呐，连奉天全省都传为美谈，张作霖长，张作霖短。打这之后，张作霖的名声就创开了。上级为了表彰张作霖，委任为七营统领。那要说七营统领，名顾名思义，就是他手下管七个营。当时军队的编制，一营啊是500人，七营五七3500人。这个武官要掌握这么多军队，那就不小了，比团长大，比旅长还小一点，实质上就是个旅长。新民府各行各业派出代表给张统领贺功，给他道喜。新民府折腾了好几天呢，张作霖是名利双收，他一升官，哎，他手下这帮人自然而然就跟着升起来了，跟张作霖干的劲头就更足了。还有件事咱必须得交代清楚，这个事儿过去没3天，占山烧锅的老东家高占山 气疯了。因为高占山呢，以为啊招安杜立三是真的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跟杜老盼关系都不错，老头为这件事情奔波劳碌，亲自去顺说过杜立三，到头来是假的，一场骗局。连张作霖都没跟他说实话，老头能不生气吗？把老头给气的在屋里大骂，张小个子卑鄙可耻毒辣，你不是个人了，你把我给骗了，往后我怎么见人呢？我要找张作霖去拼命，叫家里人给拦住了。爹耶爷爷耶，现在是什么形势啊？您要干什么呢？听说张统领和新民知府都替您请了功了，您替官府办了件好事，您怎么翻过头来还埋怨人家不对呀？再者一说，政界这些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啊？您别忘了，不毒不狠不丈夫啊！您别定拿您个买卖人衡量旁人，怎么劝也不行。最后老头一口气疯了。张作霖知道之后啊，心里头也受点宅背啊，带着众礼前来看望，干爹长干爹短，您老人家原谅我，我也是事出无奈呀。您说您处的我这个地位，您应该怎么办呢？可怎么解释老头也不懂了，疯了呢。没出俩月老头死了。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升官发财，没过几天上峰命令下来了，让张作霖率领部下移驻在通辽，不在新民府了，要独挡一面去了。因为通辽靠着内蒙啊，蒙匪现在十分猖獗，谁也对付不了，让张作霖去对付。张作霖走马上任这一天要离开新民了，哎呀，以知府曾运为首，还有奉天派的两位专员热烈欢送。这张作霖冒茶功华狮子披红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后边是家眷车辆，骡车小轿，他手下的弟兄全都跟着开拔呀。大家敬酒送匾送旗，这一上午整个新民府万人空巷都看这热闹来了。张作霖还有点恋恋不舍呢，在新民府一晃住了好几年了，小公馆也修得蛮漂亮，炕头还没等热乎呢调任了。可这没有办法呀，当官都是这样，家属全都跟着。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跟大家握手告别，心里的还挺酸楚。等最后到了城门脸这，张作霖还没等要走呢，就听外边一阵大乱，你干什么？你我就要见他，你干什么？你站住！你呸！你站住！等会怎么回事？是张作霖跟新民知府曾运全愣了。张作霖就问，那发生什么事了？报告统领大人，大事可不好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风带着他走上最

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 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。